好，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第81集，今集就是有我和简洛夫在这里，监制我们很久没试过两支工作节目，我上次是在美我在美国回来，我们讲美国的东西，是不 是？哦，是啊，因为这一两个月比较忙一点，那就比较我就去缺了职了。 没有，是啊，那就欢迎你回来，就是是啦，咁啊，即刻我哋就即刻讲第一单料啦。咁就即系今日澳洲就劳动节啊，咁啊劳动节就系放假一日嘅，系啦。咁就呢、這个叫做系啊放假日啦。咁香港今日都放假啦，咁即系冇咁今日天气都好好，咁都出去行咯，咁样系啦。咁啊第一单料啦，系啦，就讲而家即系啲强国学生啊，就喺澳洲就即系叫用翻蜚语啊耍大牌啊。咁啊，点样耍大牌呢？就即系有一个叫做即系阿简洛夫，即系譬如你啲细路咧搵工咧，系咪讲紧会 send 几廿份 resume 出去？ 通常都系噶啦，佢哋即系其实佢哋未毕业之前就准备好晒啲 CV 啊嗰啲咁嘅嘢，就 send 出去嗰度咯。咁即系都系鱼拥撒网咁噶啦。其实搵嘢做唔系话你 send 得，即系你 send 得你去中意心而间公司就 send 一两封，佢就一定请你噶嘛。而家其实唔系咁嘅，但啲大学毕业嗰啲都好难咩做噶嘛。 咁即系你唔会，你唔会好似呢个大呢个强国人咁，即系 send 咗三份工，冇 interview 就话搵唔到工咁样啦。即系冇人会咁样噶嘛，系咪？ 佢讲嗰个应该唔系话长工，话系话佢揾 intern 嘅嚟噶。 系 intern 啊，系啊，但系即系咁，即系总之系呢个强国学生咧，就话佢自己申请咗三份工，但系冇回音啦。咁就即系又喺度话呢个叫做即系本地啲公司就唔俾实习机会呢啲大学生啊，又觉得即系大陆嘅大学系好过澳洲嘅大学咁样咯。系啦 ，OK， 唔系其实唔系 intern 嗰啲，啲要等本地嗰啲唔系容易揾噶。即系唔系啊？因为我识得好多人都系，即系其实系比较好难揾，比较即系唔系话你即系实有公司肯收嚟咁，即系你其实都要即系都要系即系要揾好多公司咁，其实咩噶吓？ 系难，系难揾 intern， 因为即系其实你即系我同你都系 IT 佬啦，咁就你都睇到呢半年系啲嘢系越嚟越少噶嘛，冇乜 project 开，同埋其实都讲紧系年尾啦，年尾你系谷到咪顶多谷到十一月、十月同一月，基本上喺澳洲嚟讲系死嘅。咁你就系系咯，所以咪话即系你就算你本地人要揾 intern 啊，咁你都要系即系首先个 department 有 budget 啦，第二就真系有嘢俾你做，咁先可以 justify 到咩咯。咁即系我即系嗰阵我做 corporate 嗰阵咧，就即系好多时你所谓 intern 啊，即系我讲紧系会计师楼又好啊，啲大 IT firm 又好咧，即系屌啲 intern 好多皇亲国戚嚟嘅，你有冇留意到呢一样嘢？ 系啊，嗰时因为即系我都见过好多系即系嗰啲系其实都有啲关系先入到去， 咪就系咯，即系多数系譬如嗱，即系嗰阵咧，我讲下咩啦，我讲下嗰阵我做间大 firm， 我做大 firm 嗰阵啦，即系嗰个 intern 嗰个妹妹仔系咩人啦，咁咧即系其实即系你知简洛夫你都知，即系而家啲僆仔咧搵工咧，即系好多时都会整靓个 LinkedIn profile 咁样噶嘛，系咪？ 啊， 系啦，咁你个 LinkedIn profile 咧，咁咧即系你系睇到你 related to 边个边个边个咁样噶嘛，即系啦 ，people view this profile also view 哔哩吧啦咁样噶嘛，屌一揿落去，嗰、那个呢、這个系啊，呢、這个女仔个老豆咧，基本上咧系啲大 software partner 个踎地嚟嘅，咁讲完啦，系咪先？此 post 完啦， 唔系咁实，佢新闻都有啦，嗰啲高盛嗰啲都系啊，嗰啲强国嗰啲啊。即系都系拱咗好多嗰啲高干子弟嗰啲，又去咗嗰啲咩海外嗰啲咩公司入去啊？ 系啊， 即系喺度读喺外读书咁咪拱咗去做走个即系去实习咁啊出嚟噶嘛？ 系啊，咁即系其实即系你话搵烟肠难呢样嘢咧，唔系净系你呢啲咁嘅强国人士难咯，本地人都难咯，因为即系澳洲市场细咧，搵呢啲嘢系细嘅，系啦。咁 同埋而家嗰啲公司咧，其实好多即系大嘅公司可能就有啲位啦，嗱细中型嗰啲公司咧，即系 好紧啊。 其实佢本身唔系因为呢个烟肠系跳出粮噶嘛。 你大佬你出最低工资都唔捻掂啦，大佬。 即系佢一来其实佢公司就系嗰啲呢啲都唔系好想啃呢啲咁嘅嘢，不过一来为咗即系个公司个 社会责任， 系啦，社会责任，二来你 俾下面， 一俾下面，同埋你有啱上下嘅公司，你又唔會話即係咁誒點話？因為你如果你俾人傳咗你係啊，你唔收呢啲咁樣嘅 intern， 你間公司真係誒呢個明星冇咁好啦，係嘛？ 唔 係 咁 其實 咁你肯，你都想揀下揀下卒噶嘛？即係以一個你公司嘅 continuity 嘅角度嚟講。 咪同埋佢係即係如果你即係做 intern 嗰啲，其實你真係冇乜 productivity 嘅喎，其實對公司其實一個負累嚟嘅，因為仲有問題有跟住你， 嗰時有都係嘅，屌嗰陣係我即係嗰陣咧即係有個即係我哋 pre-sales team 咧請咗個 intern， 即係個 intern consultant 翻嚟啊嘛。咁你话俾啲咩佢做？我梗系唔够胆俾啲跟客嗰啲嘢你做咯。我反而系咩咧？即系嗰阵佢唔系我 head 佢嘅，但系即系佢咁啱咪坐我隔篱啦。我同佢讲话，如果你真系想入嚟做嘅话，你不如去睇下啲 sales 点样 call 客啦。跟住睇完之后，佢觉得好难顶，佢话：算啦，我都系走 technical 嗰条路算。我话如果你真系好闷嘅话，你去睇下啲 sales 即系点样去揾 pipeline， 点样去 call 客，点样去帮啲 field sales 去 book meeting。我话你睇完之后，你睇下你仲有冇兴趣做 sales？ 系啦，咁讲翻嗰单嗰个强国嗰个啊，嗰个留学生咧，咁佢因为佢咧就系、是、其实佢好似变咗搵咗三份唔得，咁跟住咧就话唉，啲人歧视佢啊，即系歧视 歧视外国人 Asian 或者外国人咧， 系啦 啊，咁其实呢样嘢就。佢都即系唔明，唔都唔深入去咩啫。咁佢一貫邏輯係咁樣嘅喎，佢哋。 因為其實咧，即係呢、這個即係一貫邏，即係佢哋根本就你大佬你報三份工就唔會話個社會唔要你咁樣啊嘛。同埋咧，佢呢一份即係佢呢篇報道咧就話呢、這個叫做有份 report 咧就話叫做即係。呢啲咁嘅，即系呢个直情系讲到话呢个叫强国学生啊，系融入唔到澳洲社会，所以就令到佢，因为你知澳洲人士你搵工嗰啲嘢，你要靠 network 啊，又要靠即系吹水咁样先搭到路咁样噶嘛。咁你班友都唔够融入，屌英文都唔领识多。 我谂系一个最主要个失败原因，其实好多时都系嗰啲沟通啊，言语上啊， 语言咯、 啊， 系咯。 系啊系啊，因为屌嗱，佢哋嗰班友好多时过到嚟读书，你见到噶啦。其实喺即系如果你 嗰啲啊，系啊， 系啦，譬如尤其是Macquarie U 啊，好多留学生同个留学生噶嘛。喂，佢哋其实咧即系三五成群群埋都系群翻自己嗰班友嘅。你有人可以见到嘅，如果你喺街见到啲学生咁样嗰啲咧吓，有啲喂，即系佢哋系即系即系讲普通话嘅啫嘛，佢哋日常都系咁嘅啫嘛，佢又唔会群埋翻啲本地生啊，或者讲嗰啲其他嗰啲讲英文嗰啲啊咁样，但系你咁咪死啦！你喺度几呢度十年你都唔掂啦，你唔好话佢个读书嗰几年喺度啊，你点样可以同人沟通到喺呢个澳洲？ 唔 系即系同呢个本地啊，你因为佢就成即系呢个系一样唔系几好嘅，就系埋堆啊，佢哋都系。你唔好唔爭止係留學生啊，乜你就移民過嚟嗰啲咧，喺度住啊，又住埋一堆，識嘅朋友又係識埋嗰一堆，即係你唔溝啊本地同埋，即係你起碼即係唔係叫你係乜嘢，但係你即係你自己嗰個日常嗰樣嘢，你同嗰啲同呢個脱一節啊，直頭係同個社會脱一節。 大佬，即係你知悉尼點餐係咩嚟㗎啦？你连叫嘢食啊都唔使用 Uber Eats 噶，有悉尼点餐帮你点嘅，咁你话死唔死啊？系咪先？咁啊就系即系呢个叫做一个就系、是、好搞笑啊！呢、這个就系咩咩一个 Sri Lankan 嘅留学生咧，就话呢个叫做咩 ？She say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often shut out of internships because of their accent。所以你点睇呢样嘢？ 我又唔覺得係喎， 我都唔覺得係， 係啦。嗱，因為唔係特別，我好多年前過到嚟，因為嗰時喂，屌我嗰時啲你知㗎啦，我哋啲雖然喺香港都係學過讀過英文、英文中學啊、英文曬，所以我哋嗰啲英文所謂英文就係真係你睇啊或者寫啲簡單啲就得啫，但係你溝通嗰啲喺香港嗰個環境係唔使講英文㗎嘛，除非你有鬼佬上司。都好少讲嘅都系，咁你过到嚟嗰时都系 口窒窒， 即系口窒口窒。但系我又唔觉得嗰啲鬼佬会，即系呢度本地嗰啲人咧就会同你讲英文，觉得你讲得唔好而唔同你讲嘢嘅。相反，佢我觉得佢即系佢明白佢，反而佢哋会知道啲嘢会就翻你嘅。有阵时你我哋想讲一啲嘢表达唔到咧，佢会加把啊，你系咪想咁嘅意思啊？咁样诸如此类嘅。 係嘛？或者而家而家變咗，我唔知啦。但係我 唔係我都覺得， 但係我即係我廿年前過嚟係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又即係唔係慢慢我初初嚟我都係唔敢講啊。好似又喂你，但係我啲英文好渣喎，嗰陣嗰啲嚇，即係 conversation 係好渣噶。我哋嗰陣即係你點係一句起兩句止嘅啫嘛。咁但係講講下，發覺佢唔係好介意我哋啲英文渣嘅喎，原來。咁慢慢就即係變咗夠膽放膽啲去講，講錯又唔驚咁樣。但係佢哋可能即係嗰啲強國嗰啲學生，可能佢哋即係唔敢講，成日驚講錯嘢咁，而且慢慢就造成咗佢哋會即係唔會同人去，唔敢去同人溝通，咁啊先至人哋先至大鑊噶嘛，係咪？ 即係我都係咁諗，因為其實好多時咧。即係你澳洲嘅，即係講緊，尤其是譬如你做寫字樓工咧，好多好多人又係即係有英國人啊、南非人啊、你啲歐洲鬼啊、阿叉啊、波佬啊、馬拉佬聯合國嚟嘅，係咪先？即係 佢哋口音全部個個都唔同， 即係個即係又即係你口音個個都唔同啦，同埋寫英文。屌，即係尤其是啲 technical 啲嘅同事係寫出嚟真係麻麻地嘅，但係佢做到佢份工咪得咯，係咪先？ 唔係，即係我哋呢啲咁樣啦，即係我啲工就真係唔係你嗰啲咁樣，你嗰啲可能你成日都要寫啲嘢，寫啲 report 啊，嗰啲英文就真係掂啊！我哋呢啲 technical 嘅，喂，即係寫出嚟人哋明嘅啦，全部 咪就係咯，咪 寫到錯 Q 曬，即係可唔可以多嗰啲乜嘢啲 grammar 冇 grammar， 但唔緊要啊！你講份工係唔係需要我做呢啲嘢？ 屌你做 technical， 我又唔係叫你寫。我又唔系叫你写 user manual， 我又唔系叫你写 blog， 系咪先？写 blog 嗰啲系我做的，即系 anyway 咧，即系我就觉得即系呢个叫做 internship 系少噶啦，但系我唔认同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任何种族嘅人融入澳洲社会有问题咯，即系我都系觉得系澳洲佬系都 open 过以前好多噶啦 ，open 过十几廿年前好多噶啦， 尤其是而家喺嗰啲。左交當道啦，近啲十年八年，你根本呢度，我就覺得嗰個你反為，即係你真係歧都可，即係歧視嗰啲所謂歧視嗰啲嘢，我覺得係一半一半啦。即係你又唔可以否定有啲人某啲個別人有歧視咁，但係呢個唔係主流咯。 唔係，即係我就覺得係即係。连呢班友仔连自即系点？可能你问佢点样揾工，可能即系佢只会话 seek， 同埋即系顶多系答到 seek， 顶多系即系睇埋啲咁嘅 website， 即系佢未必知有第啲方法去揾工噶咯，系啦。但系即系咁讲啦，呢班强国学生认为澳洲系冇 internship， 冇机会翻大陆读啊，系啊，呢度系乜都冇嘅，唔该你留翻喺大陆啦，唔好过嚟啦。 唔係佢嗰篇新聞咪講話嗰個，即係嗰呢篇亦嗰個講嗰個留學生咁話，佢話：，我而家中國入邊嗰啲大學都好好噶啦，咁唔需要過嚟咁樣。 係啊，所以千祈，唔係就係千祈唔好過嚟啊！係啊，即係大陸乜都好，澳洲係垃圾地方，所以千祈唔好過嚟，係咪先？ 唔係，所以其實呢啲佢哋啲強國人一貫思維就係咁樣嘅，即係去到人哋嗰度。就啊，原來自己度咁好，咁好過嚟做乜 kill 啫？咁係咪 啊？係喺度彈鳩啲人咁啊！ 呢頭就排住隊趕過嚟，嗰頭就話啊，呢度嗰啲唔及佢哋屋企，即係唔及呢個家鄉嗰啲咁好，係嘛？ 喂， 即係啲 有一單更加癲嘅新聞咧，即係我諗你睇我 post 咗個 group 度啦，即係我冇 post 喺我哋個 working group 度啦，就係、是、你有冇睇過有單嘢咧？即係講個大陸女仔啊，成都啊。个女仔好中意做按摩，好中意帮人揼骨咧，跟住翻大陆咧走去做骨妹，跟住之后老豆老母好鬼嬲，跟住之后 send 翻佢去澳洲啊，去咗 Brisbane 啊，跟住之后俾钱个亲戚喺佢公司度挂单，但系其实都系做按摩咁样，有冇睇过呢单新闻？ 我立过少少啦，咪佢就话佢屋企系咩啊？即系隔 卖田卖地供佢 系啦， 系啦。 喂，其实佢哋知唔知道？喂，原来最好好玩啊，大佬用按摩喺澳洲。 大佬，即系一粒钟又 cash 工咁样，系咪先？真系。 喂，而家市价收几多啊？ 你要正定邪先？ 有正又正又几多钱？邪又几多钱？我又唔知 道。嗱，正咧就即系呢个我你半个钟啊八十，跟住之后就呢、这个叫做九个字咪百二，即系一个钟咪百六咯。 呢个系正定邪先嚟讲。 呢个系正，呢邪 正 系啊，邪就半个钟就 半个钟180系啦，九个字我唔记得几多，一个钟就320咁样，好贵嘅呢度。 喂，咁我又当你拆账，唔知几多钱拆点拆费佢哋啊？ 咩？ 即都系拆账，我谂都系 拆。我唔知拆账几多啦，但系咧，据我所知咧，啲妓院咧呢度系唔好赚嘅咯，因为啲个生 cost 太贵。系啊， 你嗰个妓院唔好赚定个？个 staff 个妓女唔好赚咧， 个女仔就好赚，但系妓院唔好赚 啊。咁我谂都系噶，因为呢度其实你我谂又唔系扫黄嗰啲，又唔系扫得好犀利咯。 呢度就唔系，即系我讲紧系正妓院唔好赚啦，但系邪妓院系好好赚嘅，系啦，因为邪妓院佢租 apartment 啫嘛，系咪先？ 啊，唔系我就邪嗰啲冇乜，其实你可以自己单头嗰啲都冇乜。 单头嗰啲咧，要即系你讲下即系你讲下暴 J 哥同即系我老友啊，暴 J 哥同啲鸡倾偈嗰啲咁嘅嘢咧，你留翻阿猫姐翻嚟先爆料。呢啲有佢喺度讲咧，好笑啲系啦。咁就 唔系我即系讲开就讲睇下，即系嗱，如果你话阿正骨几多钱，仲有120啊，百 咩？你讲 正嗰啲啊，正嗰啲按摩嗰啲120 1160呢个叫 160一个钟 系啦。 咁、我当你64037拆啦，或者系嘛？ 系啊。 咁你都成50-60个钟噶喎，即系做佢收法，即系收到。如果嗰个做嗰、那个， 屌！但系你唔系好似翻工咁计，你每个礼拜38咁样噶嘛？ 我知咁，但系你谂下50-60个钟，喂！我哋啲即系你都最低工资都系18几，其实好高啦，喺呢个世界个，即系全世界嚟讲系嘛？你要收50-60一个钟，哇！咪吓死人，我一直赶啲友赶住排队都过嚟做啦。 系啊，唔系即系我总之系即系呢个阿布 J 哥同我讲咧，话咧即系好多女咧系喺即系香港啊。即係做完之後啊，就去澳洲做，因為香港你太多女 supply 嘛，所以一定要後生啊、正啊、靚咁樣噶嘛。即係做到老咗少少，咪過澳洲啊、過新加坡啊、過加拿，即係加拿大唔合法咧，但係最出名係澳洲同埋去新加坡揾食咯，係啦。即係啲 我就見到譬如有啲好多商場有好多而家即係嗰啲其實嗰啲 按摩院， 按摩即系正规嗰啲，就唔系咩嘅，即系真系即系按摩啲。 屌正规嗰啲阿布 J 哥系喺打飞机嘅， 呢样我唔知。 即系你可以 claim health insurance 嚟打飞机噶嘛？即系阿布 J 哥同我讲咧，佢以前喺加拿大做嘢咧，就呢个玩呢个叫即系叫鸡嘅最高境界咧，就系用 health insurance 嚟叫。咁你知 health insurance 系 look card 咁样噶嘛？系咪啊？咁你譬如嗰个地方，即系你讲紧嗰个嗰间按摩院系有证，系有即系正牌按摩，咁又可以碌验梳机嘅，其实好捻正嘅。你搵公司先嚟叫鸡， 系咪嗰啲包标嚟嘅？仲要 系包标嚟， 自己唔使俾，政府俾晒。 咩啊？系啊，即系屌，即系好多嘢玩嘅，即系阿布 J 哥，即系讲用政府钱叫鸡啲咁嘅嘢。 喂，讲开话呢啲，譬如嗰啲物理治疗都系嘅，呢度嗰啲乜咁鬼多嗰啲啊？咁多人做呢啲 仆街物理治疗啊！屌，有一次啊，你知我旧年咧，2016咧六月咧，我话我病噶嘛，但我冇讲咩事噶嘛，记唔记得？ 系啊， 系啊，咁即系其实咧，我就喺架单车，即系我走去踩单车，跟住碌鸠咗落嚟，系啦，咁就即系整伤咗只脚咁样啦。咁之后咪做物理治疗，使咗好捻多钱咯。佢啲全部系碌鸠呢个叫 health insurance 嘅啫嘛，系咯。 唔係我即係話你就算呢度，譬如你就算做嗰啲咧，即係做嗰啲物理治療嗰啲咧，嗰啲都嗰、那個咩啊，那個 Medicare 都有嘅喎啲。 唔係嗰啲物理治療同埋脊醫咯 ，chiropractor 咯。 係啦係啦，即係佢又唔係補貼曬，但係都有一部分。 唔 係其實 佢咁樣嘅，佢就 private insurance 冚。睇呢個 plan 咧，一般嚟講冚60%啦，同埋有啲嘢佢會 accept bulk billing 咯，你有啲牙醫都可以俾你 bulk billing 嘅。 系啊，系咯，所以话其实呢度嗰啲好多系，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人即系会滥用咁样好多嘢都，你知道我哋噶啦，我哋呢啲真系病到死我先睇医生噶嘛，病到唔系死嗰啲唔会睇噶嘛。 咪食咁食政府食政府钱嚟维持盘生意咯，或者食现所钱。 所以又屌又系制造繁荣咯，所以呢好多即系其实一个啫嘛，一个环节靠一个环节咯，但系系嘛。 即系有一啲行业就系咁样，或系咁样拎住生存嘅。 系啊，咁啊，即系嗱，即系虽然我哋 side track 咗啦，不过你讲起呢一样嘢咧，搞到我想讲下呢个叫即系啲踢爆啊！嗱，即系你头先我哋讲到话，你话医务所啊、牙医诊所啊、物理治疗啊、脊医啊，你眼镜铺都系咧，眼镜铺都系即系用政府同埋用 insurance 生存噶嘛。有另外一个好大嘅行业咧，都系依赖呢个现缩金嚟生存嘅，即系你可唔可以估下系咩咧？同我啲兴趣有关嘅。 你嘅兴趣一估唔到啊！ 因为我中意做啲乜嘢？ 中意 除咗饮食食之外。我成日讲啲乜嘢？ 讲车啦， 啊，冇错啦，系啦。嗱，车咧，即系点？即系我就系想话，即系你知唔知好多 body shop 啊，都系靠呢个 insurance payout 嚟生存嘅。 点样搞法啊？ 即系澳洲就叫 smash return 啦，即系你啲 body shop 啊，即系嗰啲，因为你 即系嗰啲咩 panel beta 系啦，即系澳洲就叫 smash repair 叫 panel beta， 我觉得好奇怪嘅，系啦，即系我叫 body shop 嘅，系啦，就即系咁你譬如你架我当你架车即系冚咗啦，咁你咪要拎去啲 body shop 度噶嘛，系咪啊？ 系啊， 咁你知系。我唔知道，我唔係好知道澳洲啲驗疏點 work 啦，即系 touch wood， 我未喺澳洲撞過車啦。咁就有啲係你係驗疏公司指定噶嘛，係咪？即係譬如 NLMA approve 啊 ，AMI approve， 即係你個 policy 就只可以令你去呢啲鋪頭度整噶嘛，係咪啊？ 佢好似而家大部分都要指定嘅，但係如果你唔指定嗰啲咧，佢又好似個佢即係個保費又唔係又唔係咁樣嘅。即係你如果想我自己，即係你自己嗰啲啊，你如果你即系而家，因为佢以前可能咧，我以前系得嘅，好多年前系得嘅，即系你去边任何一间都得嘅。咁而家咧，可能佢就我即系正如你所讲，好多蛊惑啊，好多蛊惑啲验收公司咧就指定 要打龙汤。咁基本上咧就系即系系啦。咁你知啊，要去指定嗰啲啦。咁指定嗰啲咧，你知即系。你即係基本上你其實現在公司係點樣批咧？佢就基本上係你俾張，即係我唔係好知澳洲點 work 咧，但加拿大點 work 就係你寫張 adjustment 出嚟，即係你寫張 adjustment 出嚟，你寫張報價單出嚟，跟住之後就俾個 adjuster， 即係現在公司 send 條貿你落嚟睇一睇，咁有話 OK 咧，就可以就可以任整噶啦，係咪啊？ 呢度都係咁樣嘅，不如你坐車咧，咁你就拎咗間即係佢嗰間即係車房啦，咁佢就問，即係其實睇你有冇保險啦，你有保險就敷保險啦，唔係保險就即係就你即係兩個價， 因為係兩個價㗎，係啊， 兩個價嘅，總之你如果你佢知係自己俾咧，咁就有啲嘢佢知你唔會，你都唔會使咁多錢去架整咁，佢係另外即係會一個價簿俾你啦，嚇，咁佢。因为嗰时咧，我试过就系话，其实拎到去，如果你 cam resol， 其实乜自己乜都唔使理噶，佢搵条友落嚟啊，即系其实佢报几多钱咁唔关事啦 ，resol cover 晒噶啦嘛，即系好似系全保添啊， 除非你冚人咯，咁咪要俾 access 咯。 系咯，或者我就话，其实你所要承担就系使唔使俾嗰个垫底啫嘛， 个垫底费啊嘛， 系咯系咯，咁其他你佢几多钱你唔会知噶，因为佢。佢即系佢收嗰度几多钱？你佢系唔会话俾你听噶，你唔知 嘅。系啊，咁咪即系我识啲蛊惑嗰啲，咪基本上系即系 mark 高晒嗰啲咁嘅 parts， 跟住之后 insure approve， 跟住之后咪摄一扎补品上，即系对客嚟讲，佢咪摄即系 instead of order 正厂嘅，佢咪摄一扎补品落去咯。跟住有啲咪就系同佢 adjuster 打龙通中间食价咯，系啦，就系咁咯。 呢啲好多都系，唔系呢啲系好多都系咁噶啦。佢哋而家对，因为你都即系嗰啲咩啊？如果你冇撞个车，呢度一撞个车，你知唔知最快到现场系咩？ 你拖啲拖车咯， 系啦， 镬都系噶啦。嗰次我喺美国撞车都系啦，屌差佬未到拖车先到，扑佢个街。 第一度系拖车，第二嗰啲如果你有伤人就救护车，最后先差佬到。 系啊，咁啊，即系系啦，咁啊。要 side track 咗好撚多咁啊！第二單料啦，咁就即係講呢個中國啊，而家就比起舊年咧，就買多咗十倍嘅地，係咪好黐線啊？即係而家中國就喺澳洲有14萬1400萬公頃嘅 同埋2.5% of 澳洲嘅農地喎，係啦。 最多係原來英國嘅，唔係，因為佢中國咧就係好似排第五啊，上一年排第五，而家升到第二，僅次於英國。 英國就 own 27% 嘅，中國就 own 呢個嘢有25% 嘅，係啦。係啊，咁就即係呢個就好癲咯，咁就即係直情係即係呢個叫四分之一嘅叫做Northern Territory 啊，同埋 Tasmania 係 25% 嘅農地係 own by 呢個叫 foreigner 咯，係啊。 咁其實佢咁樣搞法落去，真係成個澳洲埋缺曬嘅真係。 咁其實即係澳洲佬係真係好短視嘅啫，即係有乜有乜嘢唔賣得嘅啫，係咪先？ 其實我覺得就係咪即係依一屆呢個咁嘅呢個政府係咪真係啊？即係好即係係即係即係。即係你話佢個經濟上咁，其實佢而家我覺得佢就即係靠呢啲 製造繁榮啊！今日 係靠呢而家靠賣田賣地喺度維持嗰個經濟繁榮個假象。其實我覺得唉，係咪即係根本你唔係靠呢啲嘢，澳洲係咪死得咧？ 唔係，我哋都成日話噶，即係你見到我每一次星期日自己出去行街。我都话睇嘅人多，买嘅人少噶啦。啲铺头其实好静噶嘛，条街多人啫嘛。 唔系佢，我知，我意思系话佢，即系你就算即系嗰啲咩就业啊、credit card 嘢啊，因为你而家你嗱都系靠你就系靠福利啲咩地产嗰啲卖楼嗰啲咁嘅嘢。 唔得啦，大佬 吓，即系个库房就系靠呢啲咁嘅收入。你卖农地、卖农场、卖嗰啲咩即係嗰啲公司啊，啲公司啊就賣咗佢啦，即係賣咗出去啦。 係啊， 咁咪靠呢啲咁樣嚟。咁你報咗台啲咩剩翻咧？ 冇啊， 撲街嘅真 係，真係係撲街。咁佢之後就係呢個叫做咩 70？ 哇，黐線嘅喎！呢、這個叫做喺 Northern Territory， 佢 Northern Territory 有即係咩 Yang 聲有20萬公頃嘅 cattle station。你黐线，总之就即系我即系你讲嘅叫做卖田卖地嚟维持经济，你 at the end 咪益咗啲买板咯，啲买板根本就即系咪都即系你流落唔到普通人度啊， 系冇噶，譬如你而家都嗰啲楼，譬如讲楼市咧，即系比较即系你卖农地嗰啲，好多人都农场嗰啲话农地嗰啲，好多人都唔觉得直接影响啦。你嗱讲翻个即系楼市咁样啦，或者嗰啲最发咩啫？政府同嗰啲经纪 系咪就系咯？系咪先？你流落唔到普通人， 政府收税，经纪就收佣， 系啦。 啊，咁你有咩嘢系对即系对个社会有啲咩好咧？系咪？ 你 create 唔到任何其他嘅嘢啊嘛？ 你冇乜 create 過，你 create 咗啲咩 job 出嚟啫？你咁樣係嘛？即係你話呢度唔夠投資到起啲起工廠，起一啲其他嘅嘢，咁你都有啲人去就業啊？喂，大佬，你呢度你係個即係你唔會話益咗啲人多咗工做嘅喎？ 就係咯，你 trickle down 唔到咯， 係啊，所以而家佢咪又好似類似即係同香港嗰、那個那個步伐差唔多，係啊， 咁啊。咁下一單啦，就即係呢個叫做其實呢單嘢加拿大都發生過啦。咁就有啲強國人咧，就將啲當地貨幣啊，咁呢度就用澳洲嘅$100啦，就將佢變咗做咩練功券喎、票樣喎、練功專用喎、禁止流通喎。咁有人喺 Springvale 啦、Victoria， 即係其實一個越南區啊。就系、是、即系啲鬼佬搵呢个嚟卜邪骨，好正啊！ 唔系佢嗰啲系咪人哋嗰啲即系某一啲即系嗰啲咩自己印出嚟，即系俾当系一个 coupon 咁样噶，咁咪执咗出嚟，那个鬼佬执咗出嚟，以为真系用得， 所以真系揼邪骨啦！即系不义之财要用不义嘅方法去咗去嘅。 唔系根本唔系真系，佢嗰个唔系抄嘅，唔系钱，因为又印埋系。是有啲纸度咩噶嘛？即系其实同真人纸系好大分别噶。 咁啲鬼佬戆居咯，咁就即系呢间铺头咧，就即系收咗呢$100咁样啦。咁就之后就即系 即系总之系我唔知佢点样深敲系揾到揾翻嗰条友，叫佢翻嚟俾翻$60佢，跟住之后就咁条友咁梗系走咗。 咁喂，点解会收嘅嗰间嘢？ 唔系戆居咯，冇脑咁样咯。 唔系好明显呢张唔系伪钞，即系又唔系伪钞，就系一种大富翁文字嚟啫嘛。 唔系可能佢见到求其摸落去就差唔多，咁咪收咗佢算咯。因为其实呢单新闻搞到我自己好惊嘅，即系你知道我呢排执嘢咁卖好多嘢啊嘛，系咪啊？我卖好多嘢，我收嗰啲钱咧，我都要走去睇下佢，屌究竟乜捻嘢嚟嘅呢张，真系接摆落去个人包度 咯。喂，其实你都知道而家我冇咗$100噶啦嘛， 我哋有$100。 唔系唔好叫唔你揿机冇冇我好耐冇 揿机唔会出$100俾你嘅， 我知啊，同埋你系嗰市面上冇乜点流通添，即系吓 赌场有咯，我知。 我唔知啦，我以前都有阵时即系会收到$100或者用埋$100，而家掉头唔见咗，因为好似佢话要话惊啲人去，因为惊印泥钞，二来惊洗黑钱。 咩啊？系啊，我唔怪，即系屌咁唔怪之啦，我前嗰几日就喺搵咗$100买嘢，俾人搵啲好奇怪嘅目光望住我。 系啊，你有咗$100嘅，点解你会有？应该正常冇，即系唔系佢仲有$100嘅存在，但系即系冇话唔用得，但系咧市面上流通系好少嘅，应该已经。 唔系屌，嗰张$100系我卖嘢攞翻嚟嘅，所以算啦，系啦，咁啊 OK 啦，咁就屌打一次仆街病，等等啊。哇！屌下一单料，Elon Musk 这个叫做 Tesla 老总，即是上个礼拜来了澳，即是其实前几天来了澳洲就讲他的宏图大计。那就他的宏图大计是什么呢？就是你记得去年年尾这个叫做 South Australia 没有电嘛，记不记得？就是风力发电弯了，跟着之后整个省没有电了几天嘛，记不记得这件事？ 试过几单噶咯，几次啊？试过几次啊？因为南澳嗰度已经俾人哋弹到，政府已经都系妈妈声，要话个电力嗰、那个佢少少事就成个冇晒咯。 系啊，咁就即系咁，可能起得渣啦，我唔知啦。咁就即系Elon Musk 咧，就即系佢就喺 South Australia 就同一间法国嘅 energy provider 啦，咁就 partner 一齐啊嚟用100日嘅时间，咁就喺世界上，即系喺世界上最大嘅锂电池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呢样嘢系叫做，即系其实佢喺个 wind farm 嗰度起嘅，就系、是、呢个 partner 就系 between South Australia 个省啦 ，Tesla 啦，同埋 Neon 啦。系啦，咁就 咁个电池啊，用咩话？即系起一嚿好大的电池嘅意思 系？系啊，咁啊用太阳能电池，即系起一组电池嚟做 power supply 咁样。 储呢个太阳能嘅意思系，我系做储太阳能嘅电嘅。 系啊，储太阳能嘅电嘅，咁就即系佢话呢个 system 系会 store and intermittently release energy to the region's electrical infrastructure. This storage could provide electricity to more than 30,000 home, 即三萬間屋可以咁樣啦。咁呢啲即係其實鋰電池就點 work 咧？咁佢咪收集啲 solar energy 儲咗佢，咁睇下即係需唔需要佢 release 出嚟咯？咁樣咯。 咁頂得幾耐先？即係三萬個頂得幾耐先？ 頂到幾耐？唔知喎，冇讲。 你顶一粒钟冇用咯。 唔系，因为你知，其实好多时候你而家啲屋系兴张太阳能板嗰啲，系顶俾你夜晚用噶嘛，基本上系俾你顶几个钟噶啫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唔系咁你嘅地方个，即系你一定有地方储起佢嘅，即系你 有佢锂咯，佢锂电池储起佢啫嘛。 我即系但系嗰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你系顶得几耐啊？最紧要系，即系你话你俾咗30,000间屋啦，你顶得唔耐啊，冇乜意思。你起码顶得10-8个钟咁样，即系等佢 十个钟都好啊，系啊。 唔系咁你即系夜晚即系过咗度，同埋你话啲维修嘅时，即系你通常系顶嗰段时间系佢维修翻，即系足够嘅时间去维修翻正常嘅电力供应，咁、 啊、 就 OK 啦，系嘛？ 系 啊，我谂都我谂呢啲都有10-8个钟嘅，系咯，即系我呢度冇资料啦，咁就即系，但系呢个 wind farm 呢个基本上佢呢啲锂电池就喺个 wind farm 嗰度嘅，系啦，咁就佢喺个 wind farm 风力啊， 佢个 风力发电， 佢个风力发电厂嗰度啦，咁就话就系即系佢个佢个价钱就系呢个叫做即系一澳差唔多差唔多94 million 美金咯，系啦，咁就即系话佢就 guarantee 12月1号之前就会 work 啦。如果唔系就即系唔收政府钱啦，系啦。咁就即系呢单嘢点睇？你觉唔觉得系阿 Alan 系好识系好识自我宣传啊？ 唔系佢，我觉得佢系嗱，佢其实佢点解拣咗南澳呢度咧？因为其实呢个南澳系做得一塌糊涂噶嘛。 系啊。 啊，点解唔走？因为其实最近你都知道，其实旧年7月1号，你啲团队加得好劲喎。 旧年7月1号， 今年啊，啱啱7月1号之后啊， 系啊， 加得好 好贵，黐线嘅。 系啊，系啊。咁其实一路以来，因为我成个即系唔好一直唔好南部，成个澳洲个电力嗰啲嗰啲 infrastructure 咧系塞好贵嘅，即系佢我唔知点解佢系即系即系嗰啲投资就同嗰、那个。效果效率啊，係唔成比例嘅。佢好多都買咗啦，即係佢即係嗰啲 call， 即係嗰啲咩發電嗰啲，或者係啲電網嗰啲啊。 係咪係賣曬㗎嘛？ 長江基建啊，係咪都有好似有啊？李嘉誠嗰啲有喺度㗎嘛？ 有 嚇，即係有投資喺度嘅嚇。 系咯， 咁但系佢呢度嗰个，其实澳洲系本身你讲，喂，其实好适合太阳能嗰啲啊，但系佢反而我觉得个普及率又唔系好高咯。 贵啊嘛，大佬，你连埋 rebate 都要成3000多元。 我唔系佢即系好多四五年前咧，佢又政府咪搞咗个嗰啲咩太阳能嗰啲咁样又使大笔，即系叫啲人装嗰啲太阳能板啊， 系啊， 跟住 rebate 翻啲钱俾你咁样 啊，系啊。 使得大不大个效果？后屘佢冇咗，后屘已经 cut 咗啦呢个，因为佢就发觉即系补贴咗出去咁多钱出去，但系个效果唔系好好。 最主要就系嗰阵，即系几年前嗰啲技术未成熟咯，即系你储电嗰啲唔系咁好咁样，即系你搞到变咗好戆居，变咗太阳能电筒咁啦。同埋你知，即系其实你同澳洲嘅人去 explain， 俾多啲钱 long term 会悭啲嘅话。佢哋唔好 get 呢个 concept 嘅，佢哋即系宁愿系即系一开头俾少，即、就、系、是、一开头俾少啲钱，之后要换之后嘅事咁样咯。 咁我就系咩啦？啲嗰啲即系俾嗰啲 infrastructure 嗰啲钱啊，呢度特别，即系全世界嚟讲特别贵啊。可能佢呢度真系地大人少啦，相对嚟讲系嘛，即系做 拉条线都贵过人。 系啦，系啦，都系冇办法， 拉条线都贵过人啊！真系，咁啊，唉，真系够 set， 咁就下一单料啦，咁就跟住讲呢个叫做阿 Scott Morrison 就话要，即系呢个叫做咩咧？即系佢讲几样嘢嘅，即系第一样嘢，佢今个礼拜就喺度抨击美国减税啊，减企业税就会伤害到澳洲咯。屌你系咪冇你冇捻嘢啊？即系 Donald Trump 上去啊，都话。是要 America first 的啦，那我做什麼要理你澳洲啫？是不是 先？根本你等于人哋，你譬如你其实我即系有一个比喻就系话，人哋即系你开一间烧腊铺，人哋隔篱开间烧腊铺，人哋多生意过你，你又赖人哋，你又赖人哋咩系咪？咁你唯一就系你一系做得好过人，一系就减价系咪？其实我觉得佢即系而家美国就 系 cut 咗税率啊嘛， 系啊 ，cut 咗税率咁啊，即系等于即系人哋减咗价咁样系嘛？ 但系 你又 但系美国又真系做得好过人喎、 啊。系啦、啊，唔系我即系话，即系你唯一应对，你一系就减咗平过去啊，你税率就 cut 到零啦份咁样，一系咧你系即系嗰个普巴个环境就好过人哋，咁你吸引翻人哋嘅投资过嚟，你唯一两样嘅，即系两个 option 嘅啫。 两个你都咁，两、样嘢你都唔做，喺度耳吟吟。 唔系，我觉得你。减税斗减啊，冇乜意思嘅，真系你因为你始终你个经济体系细人就好多啊嘛。 你不如做好自己啲嘢，吸引人。 系啦，你唯一你就系话你做唔系你要做一啲嘢，人哋系冇嘅。你做一啲专长啲嘅嘢，美国佬系冇嘅。即系譬如好多嘢都系本身系咁，譬如药啦，药其实澳洲做得好过美国嘅本身。 系好。 即系但系你衰在就系你一做起咗嗰啲，点解美国佬又买咗你，或者你又真系卖鬼咗美国佬咁样啫嘛？你呢度药嗰啲研发嗰啲唔差得过美国噶，本身呢个行业如果澳洲系有得做噶。 系啊，咁佢又选 佢又選擇 佢又 又懶 投資喺度咯，即係佢唔注重個投資或者成或者唔，即係佢忽視咗自己啲專長，而係同人哋去比人哋嘅專長。 係啦，即 你明即係人哋嗰樣強，你又自己弱嘅，你又唔好夾硬去做嗰樣嘢啦嘛。 即係你麥當勞夾硬咗去整整牛河咁樣，係咪先？即系你快餐你又唔捻做，走去整牛河咁冇计嘅，人哋真系做得好过你，你吹咩？ 咁你始终你个美国个 market 大你咁多，咁譬如有啲海外，譬如有啲嘢系即系佢要卖美国 market 咁，我喺美国设厂或者美国投资啦，走嚟好咗把鬼啊嘛，差唔多运费平咩咁，我嚟喺度直喺度运过噶嘛。咁你唯一呢度你就系一定要睇你嗰、那个，因为我觉得就系话你有啲。有某一啲行業性咧，你係可以針對性去發展嘅嘛。但呢度冇呢啲政策冇乜長遠嗰個視野喺度。 冇啊，咁佢你呢度你自閹咗自己 manufacturing，咁就即係乜都要靠 export 咁樣。咁你 export 嗰啲嘢，基本上你係 create 唔到好多工嘅，係咪先？即係你又唔你而家基本上你係整啲廠喺度，跟住賣出去咁樣啫嘛。你 create 唔到成個社會嘅，跟住之後就喺度話冇工作啊，經濟差咁樣啦。咁你自己 唔係，其實你睇翻澳洲，即係啲好多品牌啊，澳洲本身係澳洲係好出名嘅。即係我哋睇翻，即係我哋可能以前我都唔知係澳洲嘅做嘅。咁但係我哋當我知嘅時候，點解知係睇到新聞係佢賣咗俾外國，咁咪知啊？呢品牌原來澳洲嘅咩啊？ 大把你嗰啲咩 Remington 啊， 系啊， 嗰啲电器啊，Arnott's 饼干 安 都 乐 系啦， 士饼干 系 啊， 咯， 即系先头我有好多，即系我即系你讲以前我哋都唔知话啲咩出名牌子，原来澳洲咁出名咁，咁咧即系呢啲系前人做起咗个嘢咧，后人真系败毁咗佢咯。 唔系啊，我觉得澳洲系败家，即系一个败家仔，卖捻晒屋企啲身家，跟住俾人 系啊，卖晒啲家当。 俾人玩，跟住俾人玩残。跟住之后啲友仔玩残你，系啦，咁就即系，跟住之后就系即系系啦，一来就系呢个叫做 Scott Morrison 喺度嘈啊，第二就系咧呢个 Auditor General 啊喺度屌柒呢个 Malcolm Turnbull 同埋 Scott Morrison 啊，即系猛话你班友要搞呢个叫做 Tech Sector 点点点点点，但系咧呢班友咧所谓搞 Tech Sector 系即系全部都系假大空嘅啫，即系你啲咁嘅所谓咁嘅烂鬼 project 啊，全部都系冇一啲数据可以 backup 到应该搞呢样嘢。跟住其实你话你澳洲搞 Tech 成功，屌你最成功咪 Atlassian 咯，即系 Jira 嗰啲咁嘅嘢咁咯，纽西兰咪有个 Zero，That's it。你好多嘢，你澳洲嗰啲系你抄鸠人哋啲嘢，基本上你做唔捻起嘅，系啦。即系你头先我哋咪后讲话，即系好多嘢都系假太空咧。你系咪想分享下政府 contract 嘅经验？ 哦，唔系，即系我又唔系话咩经验嘅话，即系我即系听到喺人哋讲，听人讲听就系话咧。即係譬如政府好多，其實好多嗰啲 project 批出嚟咧，佢其實冇一個，佢唔理你係嗰個 feasibility 或者剩好多嘢都係唔知噶， 簽咗 即係 先， 唔 簽咗先。 係唔係，即係佢嗰個過程裏邊咧就係簽咗、賣咗或者買咗先處理咧，咁中間咧就製造咗好多利益喺度噶嘛。 大把利益啊， 啊， 即係幫你。 係啦，係啊，即系买一个中间人啊，诸如此类，噼里啪啦咁样 系啦， 就 养 OK 噶啦， 养住一 team 人，养到半年咁样，系啦， 咁跟住即系事后点样系去执行啊，嗰啲成咧 就 唔理 就系后话咯， 系啦，所以呢度好多都系即系唔使讲政府，譬如我做嗰啲公司都系嘅，即系签咗一啲 project 或者签咗一啲客翻嚟嘅，顶原来。系啊，即系签咗上去佢，乜都得，即系话俾佢，即系啲客听，咁又得，咁唔得，乜都得，乜都讲翻俾你听，咁样系点啊？原来都发生，原来公司本身系冇人识嗰啲嘢嘅， 唔系即系你 sales 冇人识做嘅， 你 sales 讲咗啲咁嘅卡嘢出嚟，叫做 professional services 做咧，就做唔到嘅，全部都做唔 到，做唔到，或者你本身冇咁嘅能力去做嘅，跟住嗰度先算啦，签咗啦，咁啊你班友做咯，即系嗰班友去做，嗰班友嗱咁。咁過程中又製造繁榮嘅，可能有公司又要請一啲人，請翻啲外邊嘅人嚟做啦。咁但係簽嗰時咧，佢就唔理你咁呢樣嘢，即係你唔會啊。即係我即係呢個係一個縮影嚟嘅，即係呢度話啲公司同政府嗰啲 project 都係咁樣啦。 冇錯啦，即係簽個單先，乜都唔好理。 你可唔可以清楚啊？你 啲 sales 佬 而家咪得？唔系啊，我政府 project 我做唔少啊，不过屌唔好讲出嚟，屌要咪实知我做边间嚟啫？唉，咁啊，即系呢个叫做系啊，即系我都系想讲就系、是，尤其是即系你譬如你 quarter 尾嗰啲嘢咧，全部都系即系求捻期签咗佢，跟住之后又唔做又剩，咁你所以咪话即系屌你喺呢个角度你睇到系个社会系好多嘢煲水煲出嚟，你系 DNA 系做唔到嘅。 咁但系唔系做唔做到呢个后话啦，中间就是、当然中间已经系制造一啲繁荣出嚟啦嘛，已经佢即系佢系咁讲啫嘛，因为你呢度好多时都系咁，尤其是你呢度呢啲个呢个诶呢啲诶澳洲嗰个系一个点啊，即系正成日都政党轮替噶啦，啲下一任都唔系你做啦，下都唔系你党啦，分钟关鬼事咩啊？ 就系咯，买使即系有钱啊，使晒佢先，起码 佢任内三年啫嘛，佢中间三年里边冇。无风无险，无惊无险，无风无浪，咁咪咁啊啊，咁咪 OK 啦。咁好，所以好多时都系咁样啊。即系咧，嗱你你呢个 liberal 上台，搞到好似好多门面好繁荣，跟住加嘢，原来咧自由终身制，咁工党上台就赖热咗啦。你啊呢、這个 liberal， 唉、哎、佢 liberal 做到咁，我执手尾啦，而家整翻好佢咁样。咁啊调翻转下一届嘅时候 ，liberal 咁啊做咗啲嘢嘅时候，咁佢又。佢轉咗個liberal 出嚟嘅時候，佢又係咁樣咯，所以呢個係一個弊病嚟㗎。即係亦都有人提議話，點解要即係澳洲要extend 嗰個任期啊？即係三年太短啊！一嚟你做唔到 plan 唔到咩嘢 ，plan 唔到咩就確性唔好 plan。總之就係嗰三年裏面咧，你搞掂，即係你自己嚇 有 幾 係啦，有咩水自己 cap 咗 cap 個時間咁啊！三年後唔係你啦嘛，咁但如果將嗰個任期去到四年五年嘅時候咧，你好多嘢就會喺你任內現形啊，即係露出嚟嘅時候，你未離任已經現咗出嚟咧，你就大鑊噶嘛，你又唔敢咁放肆啊嘛，係咯，所以有人提過將佢即係嗰個由三年改到去四年或者五年噶嘛， 因為會上身嘅，係啦，咁啊講啊落最尾嗰單啦，都47分鐘啦，咁啊。呢、这個叫 Forever 21啊，即係美國嘅連鎖時裝店啊，就做女仔啲飾物咁樣嘅。咁 Forever 21有咩特別呢？就係啲 cheap 低啲嘅 H&M 咯，咁就即係做多啲後生女去 party 嗰啲衫啊，賣好多啲咁嘅飾物啊咁樣咧。咁就即係終於喺澳洲做唔住啊，咁就而家就執笠啦。咁就即係其實除咗 Topshop 之外咧，呢間就係另外一同埋 Gap 啊。之外就另外一間要撤離澳洲嘅叫做即係時裝大牌子咁、其實佢有幾樣嘢要歸咎嘅，即係呢篇報道就話，即係第一樣嘢就係話澳洲啊，就喺南半球嘛，所以佢賣貨啲係即係好撚奇怪咯，因為你呢個 franchise 就係基本上係民眾公司訂貨咁樣嘅啫嘛，咁你北半球冬天咁，我下半球就即系你我冇理由夏天喺度卖大褛嘅，系咪？咁咪即系好唔掂咯。第二就系头先你头先你系咪讲过话呢啲连锁嘢已经唔再兴嘅系咪啊？ 唔系，即系其实我就觉得即系好即系好难做嘅，我谂唔单止澳洲啊，咁事实其他地方都系嘅。即係嗱，佢一好多受影響嗰啲，即係你見到好多嗰啲執啊，或者係啲受影響嗰啲，咁都係一啲比較，又佢又唔係最高檔嗰啲啦，又唔係嗰啲咩迪奧啊啲咩嗰啲名牌嗰啲咁樣嚇 ，LV 啊唔係嗰啲咁樣喎，佢、又唔係好低檔嗰啲，去到嗰啲 cheap 嗰啲喎，咁佢呢啲就即係最大鑊咯，即係高不成低不就呢啲咧，因為你澳洲嗰、那個。即系 set up 咧呢啲咁样嘅嚟 retail 呢啲个成本几贵下嘅， 同埋澳洲嘅市场真系细咧，你 又细同埋系咯，即系你人工又高，个铺租又唔系平咁样咧。 你 嗰个人流啊 cover 唔到。 你冇咁多水食噶嘛，根本上系你个 margin 啊，即系你除非你真系卖10万样嘢，如果咪好难 cover 呢啲嘢咯。 啊，同埋一除又或者除非嗰樣嘢賣好鬼貴咁 ，LV 咁樣啊，買一件可以賺你90%啦，已經可以咁樣，咁又唔同喎。咁佢呢啲又唔係咯，好幾難做。同埋你都知，即係 Amazon 就嚟又開啊咁樣嗰啲，好多網上嗰啲咁樣嘅競爭咯。 唔係呢個佢其中另外一樣嘢就話呢個競爭大，因為你見到澳洲係即係尤其是衫咧。 係好多㗎嘛，即係你牌子你 Uniqlo 都喺度周圍都係啦，你 Zara、H&M， 你唔好再講澳洲啲土炮牌子啦，即係你講緊 Country Road 啊諸如此類咁樣，係囉。 同埋仲有一個就係你本地嗰啲，即係可能有少部分嗰啲，即係部分嗰啲年輕人可能會即係會追上潮流去啦。但普遍上澳洲嗰啲人嗰啲打扮衣着都好隨便，都好求其，佢唔會可能唔會嘥咁多錢喺度。 直情核撚突啦，撲街！ 呢個求其咁冇理得佢咁啲，誒唔係我即係我想比較起身，比較譬如香港咁樣啦，香港你翻埋即係嗰啲人會。即系换季，即系上即系你嗰啲点啊？即系上一季嘅衫可能唔兴啊， 唔着系啦， 唔兴啊， 要自装， 要买一啲即系当季嘅剩咁，佢就会换啊，会买啊。呢度啲人可能佢着十年都系嗰啲咁样咯， 系啊， 即系可能有部分唔系咯，但系我觉得即系大部分啲澳洲，因为你呢度等于呢度啫嘛，你戴个金捞啊，但系你行出街门冇人理你啊，屌咁就。 我识有条友喺火车俾人抢嗰只捞 啊，系啊，但捞咁犀利喺澳洲，咁我觉得好少人，好少人喺澳洲晒嘅呢啲嘢。 咩黐捻线嘅？ 系咪强国人嚟噶？系香港人强国人啊 ？friend 我 friend 嚟嘅，屌咪戆鸠咯，屌香港 人。屌，唔怪之后咧，啲本地人系唔会有，即系有就有，佢都唔系有钱买，啲屋企有，佢都唔会你咁样晒嘅呢度，啲唔兴喺度。 唔系香港人嚟嘅，即系嚟呢。你即系无啦喺 Herschel 搭 Cherry City， 如果俾人打劫，抢鸠嗰只捞黐捻线嘅大捞搭火车真系，冇捻嘢真系，唉咁啊，即系澳洲系难做啦，因为即系始终系市场细，你乜都贵，同埋即系你又唔系好似 Uniqlo 咁 ，Uniqlo 系老中青都啱啊嘛，系咪先？即系你 H&M 都唔系老中青都啱啦 ，Uniqlo 你啲羽绒嗰啲几鬼正啊，冬天嗰啲系咯。 咁同埋呢度啲人嗰個洗錢習慣咯，即係我感覺上係比即係本地嘅人比較唔係花好多錢喺呢啲方面咯。反為嗱，即係呢度屋企啊嗰啲佈置或者剩嗰啲咁嘅嘢咧，嗰啲嘢佢哋會肯擺錢落去喎。 或者飲酒 係啊，即係酒飲，即係飲酒嗰啲係酒，即係嗰啲咩啦，即係中意飲酒嗰啲又會係即係嘥錢。但我意思話，即係一個。 装修啊， 家庭开支啊， 系啦，装修啊，即系啲家庭用品咧，咪使好多钱咯、 啊。系啦，或者或者可能就算宁愿去旅行啊，即系我意思系话去储一笔钱去旅行，佢都唔会话走去买一啲时装啊咁成嘅比较少啲，所以好难做噶呢啲时装店呢度应该 系。我都系咁谂。anyway 啦，系啦，咁就今集啊讲到呢度啦。咁你系咪我咁样？喂，屌，其实呢样嘢认真要讲一次嘅，要交代一下节目去向啦，系啦。咁就阿简诺夫，你嚟紧会去旅行啦，去一段时间啦，系咪？去一个月啦，系咪啊？ 系啊。 咁即系我自己咧，我有机会今个礼拜会飞噶，系啦。所以下一集咧，就我未必喺度嘅，咁就即系可能之后都会有几个礼拜有空窗噶啦。 冇办法啦，断断续续啦，我哋断断续续，一做都系做咯，即系系咯。咁同埋，因为我哋即系我做之余都要系，其实系如果我哋唔系身在澳洲嘅时候都几难做，因为冇乜留意翻自己本，即系如果你去咗旅行，我唔会真系咁睇翻呢度啲新闻啊咁样，系咯。 系啊，咁就即系你就应该会离开我哋一个月啦。咁阿猫姐，我都唔知佢几时整好啊，佢个私人厨房真系边啲人整厨房整一个月嘅啫，真系。咁就 佢个厨房好大噶， 佢个厨 双金啊，仲要 佢个厨房会 South Australia 咁大，会 South Australia。 佢仲讲话，哎呀，我厨房要乜乜，哇，唔系，因为佢其实呢度真系做系我谂系三几日嘅啫，嘢嘅呢个系嗰啲点啊，即系你可能又要等一啲料啊，等下啲嘢咁样搞到咁耐啫。 即系你一日啊，剥烂佢。我俾一日你倒垃圾好冇，跟住一日由批档，一日装嘢，咁啊即系之后嗰日，即系之后先翻嚟执漏，咁好冇？我俾多人你清洁啊，咁都系五个工作天搞得耐嘅嘢嚟啫嘛，系咪先？ 唔系，佢要可能都系佢即系秉承翻澳洲嘅传统啊，即系做一样嘢真系做，唔系即系嗰个 efficiency 真系低人哋好多。你睇下。整路嗰啲都系噶，你如果你有经常翻香港咧，你发觉咧今日白烂咗，听日铺翻好噶啦，或者后日铺翻好嘅，即系唔会成个礼拜。呢度咧 掘條路鋪條電線咧，成個個幾禮拜兩個禮拜三，可能成個月都未搞翻好嘅。 我算啦，即係呢個叫做加拿大咧，你去過 Toronto 啦，係咪啊？ 係啊 ，Toronto 你知有條401噶嘛，係咪啊？ 我就唔知道，不過就知 Toronto 嗰啲路上。 Toronto 打橫嗰條大公路噶嘛，記唔記得？機場出嚟啊！有条好长，嗰度整咗十几年噶啦，即系由我中学鸡开始整到而家，你话死唔死？ 咁、好咯，制造繁荣咯，咁有即系嗰啲人咪有嗰啲工人咪可以啊，十几年啊，唔使俾人炒咗啦，十几年做啊， 我扑佢个街啊，僆仔而家变咗阿叔，佢仲喺嗰度塞紧车，真系屌佢啦！唉、哎，咁啊做到呢度啦，咁啊下个礼拜如果你喺度嘅话，我喺度嘅话就再开啦。如果唔系， 好啊好啊， 如果唔系可能就几个月之后先再见噶啦，系啦， 好啊好啊。 OK， 咁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集再倾啦，拜拜。 OK， 拜拜。